万法有心生，一念乃为根。万法有心生， 万法有心生，一念乃为根。鬼神算命说，封建迷惑人。为人不可左右，得失方为君。为人不可左右，得失方为君，方为君。万法有心生，一念乃为根。鬼神算命说，封建迷惑人。为人不可左右，得失方为君。为人不可左右，得失方为君，方为君。 在人生宇宙哲学当中，有一句道理是万法由心生。万法由心生，尤其是在唯识学说当中，更是强调万法由心生。万法由心生是指思想意念为之根本，得入正地才不会相信那些什么算命看相还有鬼神，他们才是迷惑人，不可相信。做人要不走邪门歪道，增阅知识，这才是正人君子应走的路，才能过一个有意义的人生。 万法有心生，一念乃为根。鬼神算命说，封建迷惑人。 为人不可左右，得失方为君。为人不可左右，得失方为君，方为君。 万法由心生，一念乃为根。鬼神算命说，封建迷惑人。 为人不可左右，得失方为君。为人不可左右，得失方为君，方为君。 为人不可左右，得失方为君。 为人不可左右，得失方为君，方为君，得失方。